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 係啊，啲人係啊，明先得，你唔係。 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你記唔記得愛革命嗰個？ 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首先咧喺度要多謝嗰啲仲睇緊直播嘅朋友嘅，而家竟然有1900個，係咪？咁我越講係越長噶啦。呢今日咧就10:10先開麥嘅，咁而家係11:24。11:24，咁啊講咗個幾鐘，係咪？咁講到呢個歐樂軒呢個污點證人啊，2月14日情人節喺法庭嗰個作供，我分析嗰個作供嘅內容，其實我由嗰度帶出即係成個民主運動，即係過去呢十幾年啦，尤其是喺呢一個即係公民黨、民主黨兩大黨主導底下，加上出現咗一個戴耀廷係嘛，2016年嘅雷動計劃嘅空前成功。跟住2019年區議會，即係成個非建制派攞到80%+嘅議席，係嘛？咁個個雄心萬丈，諗住從此可以變天，係嘛？屌你真係，唉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係嘛？都不足以去形容佢哋嗰個即係淺薄無知，同埋真係害事出世。即係我有啲感慨嘅，我又唔會怪責你歐樂軒嘅。即是我哋切身處地，呢16位不認罪嘅被告，佢哋而家有一半以上仲係被還押嘅，已經差唔多由2021年即係被捕到而家，還押到而家已經接近2年，係咪？呢2年嘅日子好難過，但係佢都堅持不認罪。咁佢哋係咪會估到佢不認罪就將會被重判，係咪？正如歐樂軒寫信勸啲人認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係咪？即係你而家呢一紮，係咪？除咗鄭達雄、楊雪瑩、彭卓奇、劉偉聰、黃碧雲、斯達萊、陳志全，係咪？何啟明同埋呢個李宇信、柯偉林、柯耀林，係獲得保釋。其他周嘉誠、林卓廷、梁國雄，余慧明、吴正亨、何桂南，全部都是被还押的。咁即系呢啲不认罪而又被还押的呢位呢啲民主派朋友，咁佢哋可能已经是打定输数，但是佢哋都要继续即系喺司法上边继续作出抗争，咁啊好明显系。而你欧乐轩，你认罪咪认罪咯，系咪？你出嚟去陈述个案情，作为控方证人，你所讲嘅嘢。喂，梗系控方认为系足以令到呢16个人被定罪噶嘛？除咗欧乐轩之外，仲有赵家贤，系咪？呢两个控方证人好紧要，钟锦麟同埋呢个林即系嗰个阿布泰嗰、那个，系嘛？呢、这个就先至灰鞋大佬。呢、这个黄色经济圈林景南系嘛？阿布泰，佢有咩爆呢？请问？我真係拗晒頭，佢點解揾佢做控方證？佢爆邊個咧？佢又唔係呢一個民主動力嘅人，屌你乜？佢又唔係喂，即係過去冇人知道佢係民主派嘅，唔係冇人知道啊！佢就係屌你喺呢個反送中運動期間，佢阿布泰都支持呢個反送中運動，跟住好多人幫襯佢，就咁啫嘛。我對呢個人嘅認識就咁咯，係嘛？ 咁有啲人嗰陣時候當佢係正義商人啊，或者咩咁，大家黃店就撲撲個頭埋去支持噶啦，係咪？咁我好奇怪，所以我好期待到時林景南講啲咩，佢爆乜嘢咧？爆沈經沈旭輝又唔通？咁沈旭輝又咪被告，係咪？因為佢係沈旭輝叫佢選噶嘛，一定係功能組別啊嘛，係咪？係咪功能組別啊？我唔記得，唉，真係抄翻佢嗰啲嘢真係。我個淨係知人話俾佢聽，佢亞布泰咁，我覺得亞布泰幾好啊，黃店喎咁，真係係咪咁諗咧？咁佢爆咩咧？請問？咁所以歐樂軒同趙家賢好緊要，一個佢係民主動力嘅召集人啊嘛，即係整個泛民主派過去選舉協調嘅嗰個機構嚟噶嘛，咩人出去係佢哋話事噶嘛？我記得嗰陣時鄭宇錫教授都打個電話，即係喺以前嘅選舉啊，就。同我傾關於協調嗰啲嘢，我教授唔使驚啦 ，OK， 我冇興趣啊，講完啦，冇嘥時間，大家係嘛？咁今日咧仍然係歐樂軒作供，係嘛？咁有時間問題，咁我呢一節咧就會講得比較短啲嘅，因為跟住我哋嘅同事又要嚇，即係將呢片 upload 上去都要一段時間嘅嚇，咁啊希望大家即係繼續支持啦，我哋會繼續講嘅，係咪？因為我呢單嘢，我覺得係世紀大審判，亦都係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嘅一單政治審判。嗱，呢個係喺歷史裏邊會佔一個好重要嘅篇幅嘅，係咪？同埋呢個中間分明，嗰啲咁嘅賣港奸察，包括喺司法機構，包括行政機關，係咪？包括警察部、國安處，係咪？呢啲將來喺我哋要寫嘅歷史裏面一定有嘅，係咪？一個都走唔甩嘅。OK， 包括呢三個主審法官，一定係遺臭萬年嘅，釘喺歷史恥辱柱上，就要靠我哋將佢記錄落嚟，將呢啲事實。所以我前年即係2020年出嗰本書好緊要嘅，我覺得係咪？嗰個係一個基礎嚟嘅，俾大家根據嗰個基礎，你就可以去發揮嘅。大家都要將個事實記錄落嚟，係咪？佢哋每個人講過每一句説話，我哋都將佢記錄落嚟嘅，係咪？我要話俾後世嘅人聽，香港喺呢一段時間所出現嘅，即係將成個香港反轉嘅呢個歷史係乜嘢？罪魁禍首係啲咩人？幫兇係啲咩人？係咪？咁今日咧就又係針對16否認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嘅被告嚇呢、這個審訊嚟嘅係嘛？因為嗰啲31認咗罪嗰啲唔使審噶啦，係嘛？即係跟住係判刑嘅啫，係嘛？咁啊，歐樂軒咧第三日作供啊。咁今日嗰個供詞幾個重點，我哋攞出嚟講下啦。咁佢咧就話喺呢個九龍東嘅第三次協調會議之後咧，就決定舉辦初選，即係講呢一個九龍東呢一個區。咁話呢個選區咧會派出5名單去出戰立法會嘅。咁啊，戴耀廷提出嘅當然你要舉辦初選，就要喺超過5名單裏邊，係咪10或者7、8咁，然後再初選，結果就出咗5嘅啫。咁當然仲有個佢個講法，仲有個 Plan B 嘅啊。Plan B 嘅原因咧，就係驚有啲初選贏咗去參選立法會，但係俾呢個選舉事務處 DQ， 咁你有個 Plan B 去接上，咁解嘅啫。呢、這個 Plan B 係咁啊。咁戴耀廷咧就提出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呢一句説話，就喺呢一個九龍東協調會議之後嘅會議撮要裏面出現過嘅。嗱，呢個係歐樂軒今日嘅政綱啊提到嘅。咁另外咧喺港島嘅協調會議裏面咧，對補選機制咧有爭議。羅冠聰咧就因為會料到自己可能入唔到閘，所以咧就較建議用零同制啊。嗱，講翻就係喺九龍東咧， 就五張名單出戰立法會，要辦初選嘅呢、這個開咗三次協調，第三次協調會議之後，係嘛？咁咧，戴耀廷有一句説話喺嗰個會議撮要裏面出現嘅，就係、是、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呢一句説話喺個九龍東協調會議第三次會議嘅會議撮要裏面出現。嗱，呢啲係罪證嚟㗎啦，即係唔係咩？咁另外咧就喺港島協調會議咧，就係對補選經濟有爭議。那個爭議係咩咧？羅冠聰即係佢估佢入唔到閘，入唔到閘嘅原因就俾人 DQ， 咁就揾袁家偉代佢嘅位置。佢呢個就叫零同制，係嘛？即係佢如果入唔到閘之後咧，就揾袁家偉。咁後來果然係啦，係嘛？咁歐樂軒咧就話咧喺2020年5月4日第三次九東嘅協調會議。即係會中就決定改辦初選同埋呢個討論呢個宣傳策略啦等等啦，咁啊講咗大堆呢啲嘢，咁主要就係、是、重點就係呢個戴耀廷講嗰句嘢係嘛？咁就嗱嗰句説話咧，根據 WhatsApp 群組嘅記錄喺2020年5月5日咧，當時觀塘區議會主席蔡澤雄發出檔案，就被指為會議嘅撮要。咁啊，法官李雲騰就話咧，根據記錄就睇唔到呢個檔案。咁控方確認佢哋未有呢個檔案，咁控方就繼續問歐樂軒文件中嘅內容，佢話佢冇辦法記得全部文件嘅內容，但可以確認呢個積極運用立法會權力嘅句子，係嘛？其實呢個唔係積極運用立法會權力嘅句，呢個係積極運用基本法嘅權力否決立法、否決財政預算案，應該係咁樣講。咁另外一位即係有即係有份去參加初選嘅，即係司馬文咧，就喺個港島區嘅協調會議裏邊咧，咁啊，即係35+港島 WhatsApp 群組，有一個咁樣嘅群組，咁就話呢一個區咧選票比較緊張，係嘛？咁啊目標係攞4席，咁又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戴耀廷講呢句説話一樣有出現嘅。但是司馬文就反對，他不認同戴耀廷的睇法，係嘛？咁戴耀廷當時解釋咧，就係話相關的權力可以用，亦都可以不用。如果政府不聽民意，我哋先使用嗰個權力，屌呢個咪係廢話嚟嘅。咁好啦，你積極運用基本法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呢、這個講法，其實喂你參加初選的人點可以不接受呢？有乜問題接受？有乜傷害呢？佢唔係話俾你聽就話喂。你而家參加初選，你一定要到時要吹雞否決財政預算，你一定要支持否決財政預算，冇咁樣講啊嘛，大佬係積極運用基本法嘅權力去否決財政預算案啊嘛，咁呢個係咪講咗等於冇講咧？當某一啲情況需要你係要否決財政預算案嘅時候，你就否決財政預算案啦，大佬，你都唔使提呢一個所謂基本法權力啦，係咪？咁你選到入去合法選到做立法會議員，根據議事規則係嘛？主要就是根據議事規則係嘛？你梗係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啦，大佬。如果唔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咁就開個立法會大會嚟托咩，大佬係咪？咁財政預算案要擺喺立法會首讀、二讀、三讀，咁呢個過程就係一個立法嘅程序。在首讀、二讀、三讀都要你啲人投票，咁啊首讀要就唔使投票啦，係咪？即係政府宣布啊，而家財政預算案咁首讀啦。到二讀嘅時候就係充分討論呢個財政預算案辯論啊，議員可以提出否，即係提出呢一個反對財政預算案嘅理由，可以提出修訂嘅條文，係咪？有啲支出。你是否你是不俾佢嘅？大家睇下我哋个议题搞事录，而家讲紧系即系预算案拉布嘅，系咪？我成日话财减，屌你呢度财减嗰度，呢度经费唔俾佢，咪系财政预算嘅支出，你财减一啲相关嘅支出，咁你有理由噶嘛？咩理由？咁啊讨论紧噶嘛？讨论到最后，如果大家都赞同嘅话，赞同我嘅修正案嘅话，咁咪否决咗佢咯？屌你咁真系，系咪？佢嗰部分开始合法否决咯。好啦，到成个即系修订完成咗之后啦，议员提出嘅修订案，政府提出嘅修订案，全部表决通过或者否决之后，系嘛？剩落嚟嘅成个财政预算案 即是二读要投票，过了就是三读，那就变成财政预算案。二读否决了，三读没有了，是不是？那才叫否决财政预算案嘛。就算我们在修订，即是在这个即是进入全体委员会阶段的时候，审议财政预算案进入全体委员会阶段的时候提修正案，这修正案于是表决完了之后，跟着要二读，是吗？去否决佢，系咪？你二读否决，三读都反而否决噶啦嘛，系咪？咁先至叫做财政预算被否决啊嘛。你唔需要有运用咩基本法权力咁，你入到立法会做一个议员，你就系有权否决财政预算案噶啦。我唔讲呢啲，大家睇报纸或者睇呢啲报道，你以为屌你啫？个戴耀廷真系唔捻识咯，啫讲完系嘛？佢只系做一个陈述就诶。利用这个否决财政预算本来就是基本法的权力嘛，运用积极运用基本法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你欧乐轩这些作证三番四次强调戴耀廷讲运用基本法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否决财政预算案，那么怎样？如果这样都作为定罪的证据的，那么真的大镬的，是吧？那个是做立法会议员的职务来的嘛，大佬。哦，做立法会议员其中一个职能就是辩论财政预算案和表决财政预算案嘛，是吧？那表决财政预算案不是叫你赞成财政预算案或者否决财政预算案嘛，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的嘛，是不是？咁你话我揽炒喎，我35家喎，我全部否决你咪瓜得囉，咁同人哋35家全部赞成有咩分别啫？一个赞成一个反对咋嘛，係咪？咁仲有喎，你要35个齐齐投反对票先否决到喎，要有6-7个唔生性嘅，佢认为呢个显示我选民界别我唔投得，咁你咪得29囉，咪得唔够35，咁你咪瓜得囉。譬如有几个唔使。譬如当你有35席了，或者36席了，35家，那有两个走了走票，那你就瓜得了，否决不到了。那议员有个人意志的嘛，大佬，这个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代议政制，究竟议员代表民意还是代表自己的党呢？是吧？有很多时候民意和党意对立的时候，那我站在民意上还是站在党意上呢？咁呢个就是政党政治、议会政治里面出现政党嘅问题啦，系咪？咁呢个咧就系大致上系今日嗰、那个，其实我主要针对呢一点啦，就系强调即系戴耀廷喺边一个协调会咧，啊九龙东又好，港岛工咧，佢都经常提到嗰句说话嘅，就系积极运用基本法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咁因为呢个呢有啲人係唔同意嘅，係咪？係咪？咁欧乐轩即係解释呢个加入呢一点呢，即係就係嗰、那个呢一点，你呢个系边一点呀、啊、你讲呢啲。係啦。咁就话加入呢一点呢，就係戴耀廷嘅主意嘅，会中冇积极讨论嘅，与会人士漠不关心，係咪？咁呢句最重要。咁李运腾法官就问欧乐轩，根据即系你嘅睇法，咁即系戴耀廷坚持加积极运用基本法权力否决财政预算案，系咪？咁欧乐轩话系，咁呢个算唔算怼戴耀廷咧？咁咁但系戴耀廷系认咗罪嘅，戴耀廷系认咗罪嘅。咁可能覺得戴耀廷都認咗罪啦，咁我而家對佢冇問題噶，係咪？咁但係你呢個講法會令到而家呢16个被定罪。當然有啲人可能認為，屌你佢有冇許歐樂軒啊出庭作證，呢16个都會被定罪，你唔可以咁樣講嘅，大佬，係咪？你唔可以估噶嘛，係咪？即係唔可以估嘅，我哋從法律嗰個角度、法律程序嗰個角度嚟睇嘅，從政治嚟睇，咁佢哋一定會有機會被定罪㗎啦，大極大機會被定罪啦，係咪？ 咁而家所謂控方證人四個都係參加初選嘅人，或者組織呢一次初選嘅人啊嘛。咁呢啲人去做證，所謂污點證人，咁你點樣定唔到罪都實定到罪噶嘛？即係等於我哋即係上一集講嘅係嘛？挑你乜？佢哋唔係督灰啊，大佬，佢唔係二五仔啊，佢係其中嘅被告啊，大佬，佢轉做污點證人啊，嗰、那個證供係對控方最有利嘅。好咁啊，讲到呢度收工啊，咁啊，希望大家嗱，我哋嗰、那个一字咁浅咧，就逢礼拜六十点钟直播嘅，咁但系跟住就重温嘅，咁我哋花好多时间啊。第一集咧，因为我哋啲同事啱啱开始初初做，即系个后期咧，咁都倒泻落蟹嘅，不过都后来个效果都唔错嘅啊，咁即系比我预期系多啲人睇嘅都啊，即系呢啲节目系好沉闷嘅，啊。咁所以我哋要做字幕啊，同埋有做啲图啊，有解释，咁大家睇得嚟咧，就即系容易入脑。最好大家将佢收藏咯。我哋做得一段时间之后咧，我哋会将佢即系可能系整一只手指又好，或者喺网上整一段成个 file 系嘛，屌嗰个就会傍取即系当卖嘅。因为呢个好有用嘅，咁我第二集咧就系真系讲个一字，咁啊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希望可以早少少，我出到啲预告，所以我就会喺礼拜五，我哋都可能会出到个预告一段啊，讲啲咩嘢咁样嘅，咁当然同而家呢个预告唔同啦，系咪？咁上一第一集咧就系解题。系嘛？即系唔系一字咁浅噶，系咪？啲虚字啊、虚词啊、知乎者也都唔系一字咁浅噶。当然虚字就唔知知乎者也啦。有虚字嘅活字，有虚字嘅死字，死人个死啊，系咪？咁我下一集咧就讲个一字，个一字系有排讲。嗱，一字好易嘅，打横一撇一划，系咪好容易写？系咪？即系一字咁浅呢个四字词。就算你唔識廣東話嘅人都知道佢點解嘅啦，估都估到啦，係咪？咁但係真係唔係一字咁似，尤其是佢一字一啲都唔似。你打開本說明解字，第一個字就係個一字。好多字典詞典第一個字就係個一字，部首係一，但呢個一大有文章。咁呢個咧，我哋下一集咧就會就係解個一字啫，一集都講唔曬。是讲个一字的来源，一字的意思，不是说它解法有几多种啊，那个还有排讲，是不是？即是好像我上次有告诉大家，将个一字啊，即是一字配词，即是一个这个一字来配词，配四字词，可以配几百个的，四五百个的可以是常用的，还是是不是？所以中文就係博大精深嘅 ，OK？ 有啲人話：屌你咪你反中啊？點解就教中文？你黐撚線！我發覺你真係係咪？紐西蘭人講咩文啊？啊？美國人講咩文啊？加拿大人講咩文啊？澳洲人講咩文啊？啊？咁啊白痴嚟嘅呢啲咁嘅講嘢。咁你係使用中文嘅人啊嘛？你反中，你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反中共啫嘛，大佬，系咪？你唔系反呢个中华民族嘅文化遗产啊嘛，大佬啊，咁你点去表情达意啊？你老味反中反到中文都反埋，系咪？即系等于台湾嗰啲咪反中反到上晒脑就系咁咯，系咪？我哋以前成日都讲系反共，系咪？反中共，甚至反低质嘅呢个中国人，最多系咁啫嘛，系咪？你点反中文嘅？你真黐捻线！我发觉喺个留言嗰度，即系我见到我都觉得好笑，系咪？佢反中啊，教中文啊，屌你真系教你讲嘢咋？而家教你写嘢嘅咋？系嘛？唔好写到一嚿嚿，唔好似中国共产党出嗰啲文告，唔好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嗰啲政府通告写到一嚿屎咁，系嘛？如果你识多啲呢啲文言虚词，识得运用，我成日举例嘅，即系常用汉字得个三千几个。点解周融唔系金融系唔系同周金融可以即系驾驭文字能力强度可以写啲咁精彩武侠小说咧？点解梁实秋同余光中嘅散文咁好睇咧？系咪？ 運用之妙，全乎一心。舊書讀得多，文言虛詞掌握得到，就咁簡單啫嘛。講説話都流利啲、清楚啲啦。我真係衰在爆詩，又中意鬧人，跟住我噼里啪啦咁解啫，係咪？你叫我斯斯文文咁講，我真係鏗鏘有聲，詞藻華麗都得嘅，大佬係咪？你要我幾文綢綢、幾典雅都得啊，係咪？但係有時即係訴諸感情，係咪？等於北風常帶感情一樣。如果你青筋暴現，咁呢個係每個人嘅性格。咁呢個就下一集會講嘅，咁大家真係啊收睇、分享同埋收藏，仲有榜取 ，OK？ 好，今日講到呢度，哇，真係個半鐘頭有多啊，辛苦曬啊，拜拜。